这是演戏。如果我跟人家成了亲，不要人家，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，要人家，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把田代彪急的汗也出来了。正这时候脚步音声，银铃公主从套间走出来了，轻轻地把门户带上，端了几样点心放在田代彪面前，又拿出金马城的御酒招待丈夫，夫妻落座。人家北国的妇女有说有笑，不拘小节，尤其是这个银铃公主经历多见得广，更不像小门小户的妇女似的，所以跟田代彪谈笑风生。相比之下的田代彪倒腼腆得多，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但是公主对着灯光一看，是越看越喜欢，觉着有这么个如意的郎君，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，又让酒又让菜。田代彪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，本来他这个酒量就不行，三让两让喝得过量了，田代彪就觉着头重脚轻。公主，谢谢你，我够量了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你就多喝几杯。不，实在喝不下去。田代彪站起来，晃晃悠悠，就躺在凤床之上。公主呢，拿了个单子给他盖上，自己对着银灯坐下，低着头，脸上带着微笑，想着美好的未来。这两个人想的都不是一回事儿。三更天已过，公主过来要扒田代彪的靴子，准备让他款衣就寝。田代彪一拨着手，不，我这么躺着挺好。他一转身，俩人冲里又睡了。公主认为他喝多了，也没多想，斜靠在椅子上，在这假寝。什么叫假寝呢？就坐那儿打瞌睡。你说睡着了还没睡着，没睡着迷迷糊糊还像睡着了。三更天打过两遍以后，田代彪犯了劲儿，因为酒喝多了，脑子里都混乱，他说这梦话了。像这种事儿屡见不鲜，小说也好，戏剧也好，为什么就出这事儿？就因为这个人大脑不得休息，思想负担太重，叫酒这么一刺激，就容易出这种事儿。当然他不能像醒着说话那么清楚。田代彪一翻身压在那床，咔滋滋一响，元帅，主公，可吵死我了。这一嗓子声可挺大，把公主吓得就站起来了。他跟谁说话呢？元帅，主公，这不像跟我爹说话那样。尤其田代彪说梦话，还能说北蒙话吗？说的是中原的话。这银铃公主对汉语还相当精通，他一听他是个男男呢，这谁？就站在床边推了田代彪两下，驸马，驸马， 帅，你就等着吧，这马没事儿。公主一听这马没事儿，这哪挨哪儿？当然她不明白，但是公主借着灯光仔细一看，就发现田子彪确实不是金马城的人，皮肤长得细嫩，五官貌相也像中原的人，你看都属于黄种人，仔细看有分析，属于哪一片的人他都有相貌特征。北莽人一般骨骼健壮，脸面扁平，颧骨隆起，饼子脸居多，眼睛细长，皮肤粗糙。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呢？说江南出美女。江南的那地方怎么就出美女呢？因为气候湿润，风雨调和，所以人的皮肤长得细嫩。北地风高啊，除了沙漠就是土丘，一年四季有一半是刮风的天气，这人经过风吹日晒，所以的皮肤就粗糙。像这延陵公主生长的王宫，那当然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他就发现这个田代表五官相貌，这个英俊这个劲儿，刚才说这梦话一对的查，肯定他是中原人。再又说了，他张嘴说行商，闭口说客女，做买卖的，做买卖哪是那么大能耐？他射箭怎么射那么准？他在梅花圈比武的时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人是个武林高手，受过名人的传，受高人的指点，要不是在万马营中淘练出来的人，哪有这么大的能耐？哎呀，我上当了！延陵公主越想越害怕，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柳眉倒竖，把眼睛瞪起来了，心说今夜晚间洞房花烛，我非要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。想着这里一抬头，看见墙上的宝剑，紧走两步把宝剑摘下来，摁崩簧，一道寒光，宝剑离匣。他来到田代彪面前，驸马，驸马醒醒，驸马醒醒。这回再叫就不是好叫了，连推再搡把田代彪给推醒了。花墙太保一翻身坐起来，把睡眼揉揉，一看这公主满面怒气站在他面前，哎，手里还拎着家伙呢，这为什么呢？他并不知道自己说梦话。公主，你还没休息，你这是练武呢，是干什么？待着去！公主大吼一声，往后退了两步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说，你倒是金马城的行商客旅，你还是南蛮的奸细？今夜晚间跟我说了实话，还则罢了，有半字虚假，我要你这条命。只要我喊一声来人，就把你剁成肉泥。田代彪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是变化的怎么这么快，我就打了个盹儿，怎么出现这么多的麻烦，谁告了密了，哪个人把我举发了，难道说长茂那边犯了案了？不能了。田代彪脑袋跟闪电一样转了那么两圈，站起身来假装镇定，公主，你听谁的闲话呢？你说这些话是从何说起？哈哈哈哈。 怎么说着还奸细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刚才你睡觉的时候口吐实情，又是元帅，又是军师，又是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句话打中要害，田代表这才明白，倒霉打到说梦话上了，心说自己管什么都能管得住，这边管不住，一想怎么办，拼命，我要赢这个丫头不费吹灰之力，那可就因小失大了，不玩命人家把底都给揭出来了，怎么继续还能欺骗他呢？年轻人也顾不得多想了，田代表一阵冷笑，公主，既然你发觉我是谁了，好，咱是夫妻，有话我不能瞒你，我确实生在中原，长在神州，我乃山西太原府的人士，辅佐大明的皇帝朱元璋，身为龙凤大将军、前部正印、先锋官、花枪太保田在彪，就这句话跟个劈雷一样，把公主的真魂都吓掉了。你说这心什么滋味？最爱的人闹了半天是两国的仇敌，自己受了欺骗了，这叫终身大事，要了命了。燕翎公主几秒压关，把宝剑一举，田代表，我且问你，你来到金马城为了什么？好吧，作为夫妻，我不瞒你，奉我家主公之命前来盗宝马呀。什么宝马？就你爹骑的那匹千里火龙驹。再告诉你，现在我们在沙堰岭跟元顺帝正然对敌，听说那牛鼻子老道火龙道长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，要想破这个阵，必须得具备两宗宝，一是宝甲，二是宝马。我们没有办法呀，这才化妆改扮，更名换姓，来到金马城卧底，就为这匹马来的。再告诉你，跟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，就是威震中原的雌雄眼无敌将常茂。什么崩葫芦霸，霸葫芦崩，那都是我们编的。现在实话都跟你说了，要杀要剐，任凭自便。公主这么一听呢，要一点劲儿都没了。看来我这非杀你不可，这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田代表没有还手，把眼一闭，脖子一伸，随便来吧。这公主比量三下，没舍得下手。你说要把他杀了，算怎么回事呢？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要不知道内情的，洞房花烛夜这天就谋害亲夫。到底为什么呢？就是知道内情的，自己上了这么个大当，往后有什么脸见人呢？这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，这叫金枝玉叶一国的公主。我爹那脸往哪放？你说不杀他，摆在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？ 女人到底性情温顺，延陵公主把宝剑踏浪浪扔到地下，往桌上一趴就哭开了，嘴里还念念有词呢：天在彪，你是缺德带冒烟儿的，你骗了我，你是个骗子，你找我的便宜。田在彪一听吃不消了，哎，我公公，咱可把话说清楚，大丈夫受杀不受辱，谁找你便宜？我怎么骗你了？是你自己乐意啊，我们为的是盗宝马，谁愿意当这个东床驸马？你们爷俩死乞白赖非把我选中不可，我你怎么反过来还反口咬人呢？这个事情我不能承认。公主，你杀不杀？要不杀，田某告辞了。说着话转身往北就走。 你等等，我再合计合计， 这玩意还有考虑的余地。公主这么想那么想，一合计得了，认命吧。古人呐，宿命论，这玩意可要命。他一想，这是老佛爷安排的，阴差阳错，合着啊应该嫁给他。这个事情都是神安排的，我也别怨天，我也别恨地。他要一走，我算怎么回事儿？公主想了半天，止住悲声。田在彪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骗我也好，不骗也好，你我生米做熟了饭了，夜已洞房花烛，举行了婚礼，我的终身大事就倚靠你了。难道你就这么狠心扔下我扬长一走？就是你们中原人有没有良心，与你交代得下去交代不下去？哎，你倒说。你要这么一讲，田在彪还真没词儿。公主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为的是盗宝马，可不为找你的便宜。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田在彪是有良心的人，到任何时候我不能抛弃你，我要对得起你。 那就妥了，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咱还是好夫妻，我还帮你的忙。 哎，这多好，180度大转弯，言归于好，夫妻二人也不打仗了，坐在一块指着灯研究盗马的事儿。你看阎灵公主啊，不管怎么说她得向着自己的丈夫爹呀、这那都扔在一边了。这天晚上把主意就研究好了，公主说三天以后所谓的回门得看望我爹和王后。我呀先提出来，就说驸马爷心情烦闷，要到郊外散心，要赛赛马。我爹平生有个嗜好，就是爱赛马爱摔跤，我要一提他了，人家一定乐意，让他骑着千里火龙驹到了郊外呢，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不就宝马到了手了吗？我呀也就不回来了，跟着你赶奔中原。 好，公主，咱们就一言为定。小两口商量完睡觉了，次日无话，转过天还没什么事，三天回门，小夫妻都穿着新衣服，宫娥才女陪着赶奔内宫见三王胡尔卡山和王后。按照风俗习惯，这老两口子早就在这等着呢。